好啊，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啦。咁啊，头先其实咧未讲晒嘅，因为我哋要讲下嗰、那个讲漏咗梁君彦咧，其实咧出任咗咁耐嘅立法会议员咧， 好多丰功伟绩嘅。 佢其实都为香港咧就付出好多嘅。 系啊，忍辱负重。 真系忍辱负重。点解咧？佢身为一个零票议员咧。今次終於零的突破，破處。 2000年開始， 由2000年開始，從來一票都未攞過， 次次都零票。 今次都係啦，竟然有38票，叫做咧， 應該還得神， 叫做老舉開齋係嘛？咁啊，38票咧係立法會嗰個38個建制派就為佢投下一個破處嘅票，咁啊，終於攞到零的突破，有38票。 有交代， 破處，破處利是就係184,000啊， 186,000 係嘛？ 有老毛啊！咁封老毛就每个月俾186,000佢，唉，咁你见到梁君彦咧，嗱，佢咧就系、是、一个商界嘅人物啦吓，咁有冇官商勾结我哋唔知道，但系咧佢其实咧，我觉得佢都几为小股东即系个福祉而即系好关心小股东嘅福祉，因为咧佢身为18间公司嘅董事，但系佢都坚决唔辞职。佢觉得咧，立法会主席呢个位咧，系同呢18间公司系冇冲突嘅。佢仲话，为咗叫做咧 监察小股东， 系啦，帮小股东监察呢啲公司，系嘛？咁我哋咧，老实讲啊，我哋如果系咁讲咧，我哋误会咗一个伟人，我哋误会咗吕乐啊，阿拉哥啊，点解误会佢咧？当年佢身为呢个九龙总话探长，其实佢都系负责。监察住呢四大家族，唔俾佢啲白粉通街卖啫嘛。 系啦， 喂，你谂下，如果唔系有佢喺度监察住呢啲人，保障香港市民利益，哇，嗰啲 多过71啦， 一定多过七仔啊！个个攞个纸皮箱就喺门口卖白粉啊，系咪？咁所以咧，有咗佢咧，先可以有效咁样咧监察住呢啲叫做四大家族嘅白粉。咁所以咧，我认为香港政府咧 应该表扬表扬。 系啦，因为你有梁君彦呢个例子嘅，你应该咧就首先好似廉署嗰啲要向佢道歉，系嘛？廉署出嚟向呢个吕乐同埋佢嘅家属道歉，系咪？又要拍翻一套叫做咧为5亿探长叫做致敬，系嘛？类似而家嗰啲撑警大联盟咁咧，向香港警察致敬咧，向吕乐致敬，系嘛？一个香港嘅禁毒先锋，系嘛？有佢。喺度咧控制住呢啲白粉嘅交易，令到咧白粉唔能够反滥，系嘛？呢样咧等同梁君彦帮我哋咧小市民、小股东咧监察呢18间公司。咁因为咧佢唔系一个小市民，佢系立法会主席啊嘛，佢可以利用呢个立法会，佢可以利用呢个立法会主席身份去监察啊，更加符合呢个监察嘅作用，变咗个力度咪大啲咯。咁老实讲啊，我觉得咧咁唔够。佢應該香港嘅上市公司千幾間，全部入曬去做呢個股東。佢要幫我哋全部監察曬所有呢啲上市公司，我甚至乎非上市公司佢都要監察埋，係咪？咁樣呢，以佢嘅身份咧，香港嘅小股東咧，一定會係得到最大嘅利益嘅，係咪？咁啊，梁君彦啊，我哋表揚完啦，我哋要表揚另一位姓梁嘅，呢、這個咧叫做梁耀忠，臭罂出臭草。 净系记得一句， 真系 做咗廿几年噶啦， 做咗20年， 就只系记得一句说话：臭罂出臭草。 佢自己讲，咁啊俾黄宏发得停佢啦吓，就话佢用一啲叫做咧唔适合立法会嘅词语。咁我觉得咧，立法会咧其实进步咗好多，系咪？ 但佢今次个政治嘅智慧啊，政治嘅考虑啊，佢确实真系太粗疏啦。 唔系粗疏，佢系冇。 唔系啊，佢究竟系粗疏定系佢叻咧？是咪？ 咁、你又系讲紧万圣节嗰嘢咯？ 系啊，其实佢系咪叻咧？因为咧， 可能高增。 上年啊，呢个叫做咧，佢啲老友啊，佢嗰啲叫做党友啦、啊、可能系同党嚟，我唔知啊吓。嗰、那个何秀兰，当政改咧否决在即咧，佢突然间企起身啦，主席，我要求点人数，一生从来未做过嘅嘢，突然间做，系咪？即系我有理由相信，当年啲人话1亿买一票嘛，1亿开咗张期票俾佢，只要政改通过，你就去兑现吓。点知咧就通过唔成， 我秀兰嗰个我已经露底啦，系咪？呢镬我都话一片大好嘅形势，又多个露底那个露底叫个梁耀忠臭硬出臭草。 喂，第一日就露底，好似真系有啲事张喎。 咁冇办法噶，关键时刻嘛，要帮呢个梁君彦保驾护航。嗱，呢个咧从一个我哋否定佢嘅角度啦，咁我哋会唔会嗱？我哋咧多方面我哋去解释，佢系咪真系特登咧？系咪佢真系唔识咧？嗱，我哋当佢唔识啦，不如系嘛？如果用佢唔识呢个角度去睇咧，咁呢个更加唔可以留呢个议员。 佢真系唔识。 你做咗二十年立法会议员，你真系思维素餐噶。 第日嗰啲议员嘈交吓，话、啊、三几个好似阿尤慧晶啊、郑松泰啊， 佢走咗去咯， 啊闹交，哎呀你哋都系嘈啦，呢啲同学，哎呀我走啦， 哎你哋自收啦， 我又唔投票啦，咁喂咁啊好搞笑啊， 系啊，所以咧我觉得咧，我当时喺度谂，如果你唔出嚟辞职鞠躬道歉，老实讲啊，你街工唔使捞噶啦，你下一次选举咧，就算连区议会选举都有机会输， 呢铺真系街灯啊，呢铺真系街灯。 呢、這个冇办法啦， 唔系街工嚟， 唔系街工啊，街灯。喂，你老实讲啊，下一届立法会你冇可能赢噶啦。其实今届咧，你黄杨达咧，我都觉得佢哋喺度做咗咁多地区工作，有咁多区议员，觉得佢有机会赢嘅。 点知咧？ 黄杨达唔系讲秃头嗰、那个，佢都有头发嘅。 系啦， 咁咧， 我谂佢输好多基本盘，应该即系好多人会好失望。 嚟紧咧，嚟紧三年后嘅区选同埋四年后嘅立法会咧，我谂你哋街工唔使旨意啦， 唔使预佢。 即系你今次如果辞职咧，下一次可能人哋觉得啊、哦，你还咗。但系如果今次咧，喂，你梁耀忠出嚟讲嗰番说话，仲喺度诿过于人，系嘛？又话人哋出卖你，系嘛？当人哋真系出卖你，乜你咁够蠢嘅咩？你咁捻容易出卖嘅咩？吓、啊？ 佢敢做唔敢认喎，好似系嘛？ 系咯，唔系我发觉咧，民主派香港民主派嗰啲咧系特别容易出卖嘅，系嘛？建制派嗰啲冇咁容易出卖嘅。石禮谦一上到去，系嘛，就系、是、做晒所有嘢噶啦，系嘛？究竟 有明确目标嘛？ 所以啲人就系咯，究竟问紧你系咪真系夹定噶、夹过噶系嘛？ 你都话啦，呢啲系一个面目模糊嘅反对派， 系啦， 系咪？佢甚至乎，喂，我觉得咧，你梁耀忠其实仲有一条出路嘅，佢可以继续保持个议席。就是加入工联会，系嘛？你啊， 即系同工党撇清关系，加入工联会， 加入工联会咪得啦。下一次咧，你工联会加埋街工咧，一定够票噶，你放心啦，好安全。 反正陈婉娴都唔玩啦，而家 吓。咁咪唔系佢嗰区有个麦美娟，系咪？咁冇办法。 多个咯，多个唔错。 唔系，咁你为咗基层啊嘛，你为咗基层啦，你向政府嗰度咪可以攞更加多嘢，你加入工联会更加多福利咯，系咪？叫做街工联会。 不过梁耀忠咧，即系我本身我之前喺做节目都讲过，佢真系帮即系基层咧好多小问题啊，附近咧街坊啊，真系做好多嘢嘅。 系， 但系咧， 即系地区工作系做得好嘅。 系啊，但系你政治智慧去到咁样咧，即系我唔理系咪鬼，从来历史即系连咧做讲师都啦，唔睇历史，唔读历史，希拉里被人哋攻击个电油门。一出嚟讲，我道歉咪完咗咯，好过你而家你左支右膀， 左支右绝 啊，即系得你有文化，咁咧又变成咗咧，你做得咁差，日日讲嘅嘢都唔同，就变成咗呢件事会发酵得再大啲。你做错咗，喂，我冇政治智慧，对唔住，就算噶啦呢件事，香港人好捻容易原谅人嘅啫嘛， 认衰咯，认衰 系啦，唔系我谂咁样，佢其实咧。就系、是、想靠呢啲咧，就博同情分，就洗底， 冇噶啦。点 知咧呢个计算都错埋，嗱，即系佢成套戏咧， 系啦， 自编自造自演啊，烂晒，由开头烂到尾， 系 啊，就系、是、咁多啦。 所以话咧，而家咧香港地咧，所谓即系老一辈嘅政治人物，后生一辈嘅政治人物，即系包括梁仲恒、尤慧晶，你哋。支拿咪支拿咯，唔好讲支拿咩出处啦。 唔系讲得出就要赢。 系啊， 你要侮辱佢冇问题嘅，你话俾听啊，我摆捻到明侮辱你啲支拿猪噶啦，点样样啊？家下系嘛？ 好 够胆讲啊嘛！ 有 fucking 咪 refucking 啦， 系啊， 莫 republic 咁啊，学埋芒果佬啊，学埋你嗰啲而家唔妥你嗰啲啊，黄杨达一样，敢做不认是抗争， 系啊， 大佬敢做敢认系屌你又点咧？系咪先？ 啱啊！ 从来香港勇武派嘅特色就系咁噶啦。 你就算俾人哋话你用非议会嘅语言， 是就是了，现在摆撚到明侮辱你啊，吹撚仗啊，家下你夠膽讲，我夠膽支持你。 是啊，是不是讲来讲 去。现在冇吉事嘛， 因为选他那班人都想去做呢啲。 是啊，喂你现在 交代不到。 你现在好像跟民主党争紧票喎，同定下同民建联争紧票喎。嗱，讲起民建联咧，佢哋有一班叫做建制派议员咧，同埋咩爱港定系乜鸠嘢？ 爱字头， 类似嗰啲啦，就搞咗一个联署，就话咧要声讨呢几个议员就辱华系嘛？ 系啦， 我觉得咧，今次佢呢个联署唔系辱华，系辱己，系咪？点解咧？ 得五万几人， 只有五万三千人联署，哇！呢样嘢， 即系好似有七百几万人， 讲出去咧系好丢架嘅件事。你咁样啊，即系话俾大家知，有七百一十五万人认同 fucking China， 系嘛 ？We fucking， 仲要 we 喎， 吓三次 ，we fucking， 所以唔够地方分， 即系屌多镬，系嘛？唔系话屌一镬，系要屌多镬，咁样咁样你系即系想即系点讲咧？根据啊林郑月娥啊同埋佢哋呢个政府啊梁振英话斋，香港七百二十万 沉默嘅大多数， 有七百一十五万沉默大多数系反对你哋嘅讲法噶。支那系应该讲嘅，即系意思系咁讲啦，系嘛？喂，好明显啦，你仲要搞游行，哇！你啊，起码都有六百万人出嚟游行啦。 点头不是摇头是啊， 冇错啦。喂，香港咧有一百万人好反动。有六百万人唔反动嘛？你睇下六百万人企出嚟，而家唔系，你唔好到时走到一两千人出嚟，大佬。喂，中联办呢镬使五六百亿都要噶，嗱嗱声，系嘛？起码使五六百亿 call 人出嚟游行，成个香港要企满人嘅。如果唔系啊，唔够数啊！ 我谂爱字头要喺 John Market 登头版噶咯。 哇！何止 John Market 啦，所有报纸啊，连苹果都要卖埋啊！希望蓝丝都嚟客串下啦。 所以周融可能下个礼拜就开始宣布搞呢坛嘢噶咯，因为从来只有周融先能够 捧人捧地嗰度， 系啦，冇错啦，先能够讲 先。你有冇听老萧节目噶？你逢亲呢啲咁嘅吹大鸡啊，要好耐嘅，要吹鸡噶，你听下，由而家开始宣布召集人手，召集到出年，嗱，用一年时间吹鸡啦，保证咧，老实讲啊，你今次唔 call 翻几百万人出嚟系唔捻得噶。如果唔系咧，你即系向外宣布中国即是支那，系咪？咁好大镬噶呢样嘢咧，你调翻转头，你喺度曲线，喺度承认呢样嘢， 冇错。 咁我觉得咧，你太含国家于不义，国家咁样栽培你哋。是咪？ 但是支那应该冇问题的呢、這个名 字。呢、這个名字我哋头先有冇讨论过？ 有讨论过啦。讨论过。其实根本是一个正统的叫法嚟嘅、啊，吓、啊，即系你唔同朝代啊。 因为呢、這个因为中国呢个名咧，好似近几十年才有嘅啫、啊，即系因为好似清朝， 因为清朝大 清朝。其实清末之后，其实清末开始有人讲中国，但是咧清即系清朝，其实中叶之前咧系冇人讲中国嘅。是讲清国大清，系嘛？以前咧就叫大明，再数上去，从来冇人话俾你听我叫中国人嘅， 系嘛？呢、這个我哋讲过噶啦。 我嗰日唔觉意喺 Facebook 揿到话中国等于印度， 哦，系啊，天竺啊嘛，以前 等于印度，支那先就而家嘅中国，系个名称系咁样嘅， 系啊，但而家啲以前叫中国系印度，系即系印，其实中国系代表印度嘅，即系外国人嚟睇嘅当时。 系啊，所以咧，我哋咧又有外国势力，啊，即系所以咧，中国呢个名词系好敏感 的。其实系咪又系玻璃心啊？喂，大佬，人哋都未真系要话踩你，你自己踩咗自己先、啊，系嘛？你自己太过 唔系嗰个叫法咧， 自尊心爆发、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嗰个问题咧系喺大陆方面嘅，因为咧大陆咧系近呢几年咧。是一个叫做是不是国家广电总局呢宣布了很多东西嘛。差人不可以是坏人啦。 是啊。 不可以有贪污啦。不可以有鬼神啦。不可以讲赌博啦。不可以讲婚外情啦。基本上呢中国人做的东西他全部都不讲得的。 可不可以讲 Hong Kong,Hong Kong is not China? 当然不得啦。 唔怪 得知啦。这样东西当然是犯天条啦。连差人呢都不可以有坏人。是不是即是呢将中国全部嗰啲方言讲晒出嚟，系嘛？除咗真嘅，乜都唔讲得，系咪啊？ 唔系啊！而家你拍电影都全部要政治正确噶啦。你啱啱睇完嗰套咩啊？吓咩？湄公河大案？ 湄公河 抢劫嗰单嘢。 系，你讲下，你讲下。 湄公河事件， 即系我唔知啲听众有冇睇过呢套电影啦。咁我其他三位， 张涵予同埋嗰个 彭于晏，系啦。咁就 而家上紧， 系啦。咁就我就剧情我就唔爆啦，但系就最后有一句说话咧，就非常令到我好开心嘅，就系、是、就话中国而家强大啦。我哋要保护一啲咧喺国外嘅中国人嘅。 湄公河行动啊，叫做 系啦，要保护我哋啲国外嘅中国人嘅生命同埋财产安全咯。 系 系啦， 连中国人、中国里边嘅中国人都保护唔到，而家要保护全世界嘅中国人。啊，呢啲就系我哋中国啊发扬嘅文化。啊，不过见怪不怪。 湄公河行动 系啊，湄公河行动啊， 咁样原来中国咧去到咁即系国力去到咁强盛，要去保护海外嘅中国人。 喂，神舟十一号都上天啦！ 神舟十一号，我 今日之前讲过啦， 嗰个讲过啦，嗰个系神舟一号定系咩啊？天宫唔系呢个神舟十一号，之前系载人嘅，之前讲嘅天宫二号。 系你之前讲过， 讲过啦。 即系我话我哋都勾啦，人哋十一号都上紧天啦。 所以菲律宾咪识做咯。 人哋啲中国国力几劲、啊， 而家咪揾大佬咯。菲律宾即时过底咯。 系 啊。 不过唔知道有冇俾36蚊咁解嘅啫。吓、啊，佢即时过底啦，系咪先？ 嗱，过底咧呢样嘢咧就好虾人嘅。因为菲律宾呢个总统咧，佢就系一个反美情绪好高嘅、好高涨嘅人。咁呢个世界咧，你话黐线佬会唔会突然间一夜发达都会噶？有时系嘛？ 同埋佢基数太低啊！以前嗰个系亲美亲到阿妈都唔认得噶嘛。而家呢个佢就算唔使咁啊，少啲讲嘢都已经觉得佢 呢个 咩啦？ 呢个反美呢个 亲中啦， 呢个系极端反美嘅呢个。 系啊，呢个 咁咧，你亲中咧，你有咩着数咧？你睇下佢攞到着数先吓，有啲咩 嚟紧嚟啦？ 系啊，佢话咧 250个商界精英一齐啊，去北京访问啦、啊， 将个南海送咗俾人先咯。系啊，唔再讲噶啦， 咁咪啱咯，提就唔存在， 咁咪啱咯。佢最好咧，嗱，赶走美军咧，就叫解放军去苏碧湾取代美军。 系、哎、咁好啦，呢、這个岛链就可以吓、 啊，就可以打破个岛链 啦。系啦，冇错。 喂，而家美国咧，啲人话咧，话喺度话美国 啦， 国力好捻弱， 气数尽啦， 气数已尽啦，即系玩捻完啦。你估90年啊，系嘛？90年 再选埋个特朗普啊，哇！我谂啊，全中国系嗰日当国庆啊， 国庆啊，系啊， 大佬， 千祈唔好选希拉里，一定要选特朗普。 希拉里已经一早讲咗啦嘛，大佬，我哋要将所有嘅啊萨德系统同埋导弹全部向住中国啊嘛，大佬。 喂，呢样嘢咧，我觉得维基解密系帮佢做势。 系啊， 喂，你如果美国一听到，嗱声就投佢啦，系咪？哦，原来希拉里咁捻坚噶，系咪？ 唔系啊，不过一早都已经讲咗希拉里咧，即系其实中国即系习近平 系怕，系怕佢嘅， 系怕佢。 因为咧， 真系唔怕特朗普嘅。 因为咧，早好似上个礼拜啊，陶杰啊特登写咗一篇文咁啊，我立一立啦。佢话咧，而家呢个全世界纷乱，美国系需要一个由歹徒出嚟做总统，系唔应该选啲好人。佢文中嘅意思，好人就系希拉里。歹徒就是特朗普，但我觉得咧，陶杰咧，即系讲真咧，佢越嚟越露馅啊！依几年咧，嗰啲露馅越嚟越多，好明显你睇得出，特朗普就系好明显就系呢个好人，呢个苦儒嚟嘅，佢讲嘅嘢只系巴渣嘅啫，系人哋唔敢讲，啲女人唔够胆讲，就系、是、话，喂，你老公有六寸长咩？我嘅老公有七寸长啦，类似嗰啲咁嘅歹徒系嘛？佢唔系歹徒嚟嘅，当你。电人门发生的时候，你够胆公开讲？诶、哎，如果我而家好希望俄罗斯黑客会嚟入侵中情局电脑，哇！你啲说话讲得嘅，你咪美奸嚟啊？你分明就系俄罗斯间谍啦，系咪先？一个拥有正常智商唔低于70嘅人系唔会讲呢啲说话嘅。你特朗普系一个戆捻鸠嘅人，系一个白痴嚟， 即系一个六七嚟嘅啫。 冇可能由一个一个六七啊，真系做美国总统啊嘛？你唔系歹徒啊？讲歹徒咧？嗱，呢个希拉里就真系歹徒啦！对住中国咧，就话中国咧，习近平啊，好咩表现唔错，点样好过胡锦涛？一喺私底下咧，就系要用萨德系统咧，成个包围中国，喂，呢啲咪歹徒咯，系咪？美国要选就选呢啲歹徒噶啦。喂，你讲奸，佢一定奸过特朗普好捻多。 所以特朗普做总统，你中国唔搞多次国庆？ 系啊，一年有两个国庆啊嘛，一个整个特朗普日系嘛？ 9月4号啊， 系整个特朗普日啦，系嘛？咁你睇翻咧嚟紧。 那個形勢呢，其實特朗普應該都冇乜機會贏㗎啦，即係除非好特殊嘅例子啦。如果 而家連瑞安都唔撐佢呢，因為瑞安喺共和黨嗰個影響力都好犀利。 因為我當時睇呢，這個呢同香港嘅陳文冇分別嘅特朗普，佢真係鳩噏四嚟嘅，樣樣嘢呢唔撚經大腦就講得出就講。所以呢 當時班人鍾意就係鍾意佢夠鳩噏㗎嘛。 係呀，鳩噏四嘛。 你唔敢講你夠膽講㗎嘛。 係呀，喂，你做 talk show 咪得囉，係咪，即係好似我哋 吹下水 我哋唔使責任去鳩噏，唔梗係冇問題啦，實好聽啦，係咪先？問題你去做一個決策，美國總統係絕對唔能夠有一個鳩噏四做嘅，佢係有頭髮嘅陳文嚟嘅咋，係咪先？ 佢可能都係假髮嚟嘅。 我怀疑是假发， 唔系真嘅。人上嗰个咩 CNN 嗰个 捉俾你睇啊， 捉住个头发系咁戳都得，系嘛？不过而家啲技术好先进，有机会可能真系假发都未定。 即系等于今朝西班牙有个节目，嗰条友想睇下嗰个被访者个波系咪真系一嘢扯咗佢件衫落嚟啊？ 哦，嗰啲好大镬噶，嗰啲 啊，唔知道啊，唔知道有冇手尾啦。不过但系就冚极都冚唔死啊，太大啊。 系啊。啊，咁你睇下咧，因为之前我节目我都讲过噶啦，我觉得特朗普同红袖柱会好，嗰、那个结果会系好相似。佢对呢个叫做咧共和党嘅伤害咧系大过， 即出嚟帮民主党戒票嘅。 系啦，系大系咪啊？佢嚟紧咧嗰个参众两院选举咧， 输到即系 系会撕裂得好紧要。 所以你点解瑞安而家呢刻咧佢支爬啦？佢一定系要特朗普 斩缆啊！ 要斩缆， 斩缆啦！因为咧呢个人 保住基本盘啊！ 呢个特朗普再落去咧，系你成个共和党俾佢撕裂。 你再撑佢，突然间又拜登又佢强奸过我，因为佢奸杀咗我个女。 唔系，因为佢但系而家最大问题就系共和党咧，有好多人咧又靠你去巩固佢嘅基本盘， 系。 但系而家佢而家搞咗咁耐咧，佢而家放弃咧，又惊自己会输埋。 系啊。 但系揽， 反而你搞到个后栏着火。 系啊。 喂，而家揽揽都死啊， 揽炒噶啦，而家 揽揽都死， 揽揽都死啊。 佢连众参众两院嗰啲席位都有机会，因为佢要支持 会输好多。 所以最嗱，而家又摇摆周轮咧，咪好多人跳船嘅。跟住一个位未实，而家焗住又去支持翻佢，因为佢都惊。如果你 都太等緊，太緊要，連佢共和黨嘅基本盤都震曬， 最保守 一個白面， 係啊，真係 好難堪， 好難啊， 好難。 而家女外不是人嘅， 女外不是人。 嗱，我都話啦，佢對共和黨嘅傷害一定大領過紅袖柱對國民黨嘅傷害。 如果呢次選舉希拉里贏咗，咁咧就上下議院啊，各樣唔係上下 院，參 眾即係參眾兩院咧已經全面咧洗牌嘅話咧，未來中國。是好难， 好难捱㗎啦。因为呢你变咗以前奥巴马时代呢两届呢都系参众两院都系被共和党控制住嘛。你变咗呢佢做好多嘢都做唔到，佢只能够做啲即系做啲计谋嘅嘢啦，系咪， 我否决你做得。 系啦。 但而家变咗呢做任何嘢一路咁就过。 一条 未来四年。 一条声气大佬。哇，即系同仇敌忾。变咗。 嚟緊呢我觉得系咁样。因为呢你好明显啦。你睇返 老张 啦。你睇返特朗普后面嗰啲金主呢，基本上咧，共和党传统嘅金主全部都跳晒船，冇人支持佢嘅，因为佢其实所做嘅嘢，其实佢所可能讲嘅嘢同做嘅嘢唔同，但佢讲嘅嘢出嚟咧，系严重损害紧佢共和党金主。 踩少两脚即口得噶啦， 系啊，所以 但佢唔踩又唔得，有啲可能根本上即系喺个政治考量上面，佢都要踩下佢，系啊，咁样反而先抽到水， 冇办法啦。 而家唯有系咁做， 冇办法啦。仲有，其实你自己大家嗱支持开佢嘅人咧，都会觉得冇问题嘅。佢不嬲花花公子嚟，坦白讲啊，佢调翻转头出嚟大方承认，系啊，点啊？咁有钱系咁噶啦，有钱 佬都系嗰句说话啦。啊，做人最紧要诚实，做错你咪道歉，咪冇嘢咯。 其实根本同阿唐英年，佢当日阿梁振英督佢僭建啫嘛，佢咁样去处理，你呃人大佬，你呃人，你咪俾人咁样嚼咗你个位去咯，系咁简单嘅啫。 唐英年当年咧， 其实大家都 bullshit 啫嘛。 唐英年当年咧，又系太老定，以为自己赢鸠硬， 太兴敌 啦。 佢一只狼走咗， 佢真系以为自己赢鸠硬。佢哋嗰个应对咧，系完全话佢听，等于冇应对。 原来狼扮小红帽嚟嘅， 系啊原。原来系阿福嚟嘅，唉，即系 大佬好失望啊！当时，哎呀，我谂我都 又 要缩啦， 又扯得太远啦。 系啦， 咁啊，我哋本身咧就想讲一个议题咧，其实咧而家会唔会赶唔切啊？而家仲有几耐啊？仲有五分钟，赶唔切个议题咯。我哋想讲一个叫做咧结清， 但系咧，因为呢个议题咧系牵涉到好多人物，同埋有好多个好多个故事。 啊、 我哋咧可能要下一节讲热清啊。咁啊，呢节咧又仲有少少时间讲埋嗰个叫做咩啦？讲埋嗰啲头先啲话题啦。即系你话咧，嚟紧嗰个选举啊，美国选举咧，关唔关香港事咧？其实都关，因为咧佢系直接影响到环球嗰个经济同埋嗰个金融嗰个秩序嘅。 而家话譬如好似。希拉里一占先，成个 股市就升，股票就升，因为咧传统咧，代表民主党咧就系华尔街嘅有钱佬、犹太佬，同埋咧要稳定嘅， 冇错。咁美国就可以加息。 啲人睇翻咧，嗰个叫做咧，咁战后啊，自从战后咧，嗰个股市甚至乎经济咧。都是在民主党揸旗的时代， 同埋佢会令人谂到克林顿咧，当时佢点样即系，其实而家阿希拉里不停抽水噶，佢不停攞佢老公以前嗰啲丰功伟绩，除咗食雪茄之外，全部都摆晒上台噶。嗱， 当年咧，其实佢老公做总统嘅时候咧， 系确实系唔错， 便已经系喺度讲紧话系佢老婆。帮佢喺幕后帮佢嘅，啲人话克林顿本身咧就是一个傀儡，真正决策人就系佢老婆。其实当时讲咗好多年噶啦，咁啲人咧系好期望佢老婆选举嘅，点知咧就遇到呢个咧隔一隔佢16年，点解咧就布殊八年就奥巴马八年，佢当年咧。佢其實都係爭少少就輸俾奧巴馬，不過咧，因為喺共和黨即係點講，成個國家好似去咗廢墟咁樣，佢係一個需要一個change。奥巴马就是掌握到呢个叫做咧， 就系嗰个 捉到条路， 系啦， 捉到条路 嗰个字， 就俾佢咧就成功咗。 咁心嘅说话， 咁当然啦，你话做国务卿同做总统系两回事嚟噶啦。国务卿，因为你本身咧，其实克林顿唔系呢个奥巴马，佢用嗰个咧系比较油啲嘅，即系好多人话佢，你百年一事无成，点样点样。 我哋做节目讲咗佢最伟大嘅， 我哋讲咗佢系最叻，因为咧佢一事无成，佢唔可以好似90年啊嘛。你洛列加咁捻串，我就派美军去捉鸠咗你洛列加翻嚟巴拿马，唔可以咁噶啦嘛。依个世界唔系以前啊嘛，系咪？但系佢用咗好多计谋，你睇得出我哋讲过好多次噶啦，系咪？佢围堵俄罗斯，重返亚洲，重返太平洋，跟住咧有好多个佢同佢世仇嘅国家， 伊朗、 伊朗、缅甸。搞掂晒，你呢啲嘢 手段相当高， 系好高明嘅一个人。你睇翻佢，即系好多嘢唔系从你表面讲嗰啲嘢，你又话佢冇卵用。喂，人哋做咗嗰啲嘢系实际嘅效果出嚟嘅，人哋唔系话诶，我而家出兵打出你啊，伊斯兰国，伊斯兰国咪你布殊搞出嚟， 布殊最叻做呢啲啦， 系咪？ 你睇由美国一个废墟一路慢慢突到而家经济复苏， 系啊， 跟住量化宽松。做咗之后，跟住 喂你2008年咧交个总统出嚟嘅时候啊，系10% 失业率嘅当时，雷曼爆咗煲之后， 而家5.几 系嘛？而家好似少过5添啊，就 佢会系喺4.8至5上下游走， 系啦。 咁即系话个基本嗰个中位数 好咗好多啦， 会系4.9至5。 即系我哋传统智慧 吓 四。以下就依家全民就業 啦，係啦，咁實際上 失業係好犀利， 好低噶啦已經。 就算你唔係真都好啦，可能啲有啲話其實有啲係做出嚟都好啦，點、起碼你俾人個感覺係好先啦。 以前四個 percent 都做到，你都 真係好大鑊噶嘛。 係啦，你做都做個10%，可能係10几嘅，即係而家可能其實真正可能係六啊，或者六多啲，咁你都做五，咁但系你十，即系就证明啫，可能你当时系十几嘅， 系唔出奇 嘛？你唔敢做到咁。 而家譬如好似好多州份啊，好多嗰时 从来嘅即系政治人物最叻系督数噶啦。 哦，一定督数噶啦，系啦。 系你督数，你好多啲州份啊、镇啊各样嘢，就系破产粮都出唔到。 啊，系啊，有。 吓，但系而家华 盛顿都试过破产啦，政府瘫痪啦， 搞掂啦， 图书馆都开唔到啊。 美国佬而家佢搞掂啦，嗱， 系 冇再冇呢支歌仔唱，同埋使钱啊各方面啊，全部都已经系复苏晒嘅。 系， 只不过你又复苏得慢，你睇个数据，一人嘅心理已经系复苏咗。最重要，我真系话。做节目唔好讲嗰个实际数字，你起码使人嗰个气，即系 个 感 气 氛 个感 觉系复苏嘅话，你慢慢就会一路向上去。 系啊， 就唔会话哎呀，我日日都 会惨。因为你见到希望，你知道你搵到食啦嘛，你会肯使钱啊嘛。当年就系令到你觉得搵唔到食嘛。其实2008年嘅美国等于2002年、2003年嘅香港，香港都有钱噶。 喂， 香港当年啲人都有好有钱噶，但系咧系唔敢使嘛，因为惊使咗就冇啊。 经济唔流咪唔动咯。 喂， 吴栋咪唔会向上。 哇，零三年咧，到到零四年咧，嗰阵时五集成家族卖咗加烈山道一个 number， 先至5900万啫 number 啊，一家 house 嘅 number， 你谂下，而家6亿都买唔到啦个 number。 好简单嘅沙士，啲人唔穷咗咩？唔系啊，唔敢使啊嘛，成条街死成咁样。 系啊，啲人就系光觉得 道理咋？ 啲人手上嘅钱冇少到嘅，不过咧佢惊将来啲钱冇办法再搵，佢系唔舍得使， 对前景冇咗希望。 其实经济咧就系咁啊，你一有信心咧，你会。肯消费咧，一个连锁效应嚟嘅。你一唔使钱，你一紧缩开支，样样都悭，咁个经济就差噶。 点解买楼买铺啫？就系觉得买楼 升值， 楼再而家唔买，迟啲再贵， 系一样啫嘛。系个信心问题，其实系个信心 概念嚟。即系之前啦，人力嗰阵 连买当头起啊嘛， 人力啦啊，令到政府真系派咗6000蚊。佢嘅經濟效應就唔係呢6000蚊，係不停咁有擴大，因為人個袋多6000蚊，佢使就唔止6000蚊。 哦，呢、這個老蕭嘅政策，做老蕭嘅主張嚟嘅。 係啊，所以有時我做節目我都講，你同我講中國幾多數據都好啦，但係中國人佢自己覺得自己幸福度，佢就肯使。所以你哋成日話斷崖式啊，爆 自爆啊嘛， 係 唔會。佢哋一路系咁使紧钱， 咁呢节时间差唔多，下一节翻嚟咧，我哋讲翻啲经济同埋讲结清， 好啊， 好。